啊，这些都是感叹词的使用。我想呢，如果这个一时啊，朋友们记不住这些词性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呢，是在学习中慢慢慢慢的积累。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there, everybody.Good to be back, and here we are for Lesson 14, Section A. I'm Scotty. Let's go. 在最近的这几个单元里啊，我们了解了如何描述人的生活。朋友们也都知道，各个国家的人的生活习惯是不太一样的。比如啊，我们中国的很多朋友都有睡午觉的习惯。可是您知道吗？意大利人好像也有这个习惯呢。所以啊，这次我们就来看看一个意大利的女孩，看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过还是先来学一些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Italian. Italian. AM. AM. Bread. Bread. Most. Most. Sleep. Sleep.Lesson, lesson. End, end. PM, PM. Church, church. Cafe, cafe. Drink, drink. Ice cream, ice cream. 意大利人，意大利的，怎么说呢？Italian, I-T-A-L-I-A-N, Italian, Italian. 那么再来看看这个上午下午的说法，凌晨的12点到中午午前的这段时间呢，11点59啊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叫做上午，我们都要用 AM 来表示，比如 3AM, 凌晨3点 ,6AM,早晨六点 ,10 AM, 上午十点。在上午我们通常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啊，比如可能要去面包房买面包啊， bread, 面包的意思。B-R-E-A-D, bread, bread, 早餐咱们吃的是面包，我们就可以说是 bread。那么也有可能呢，我去咖啡店去吃早餐，咖啡店cafe, c-a-f-e, cafe. 那么这个 c-a-f-e 的这个 e 呢，上面还有一小撇，那么它是外来语，实际上这个 cafe 这个字是外来语，所以呢它并不是我们英文里的字母，不过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cafe 是咖啡店的意思。那么我们在 cafe 里面可以干什么呢？当然了，可以吃一点点面包，还可以呢喝一点点饮料，喝饮叫 drinkDRINK, drink, drink. 有的时候呢还可以买冰淇淋吃，冰淇淋 ice cream, ice cream, I-C-E, 然后中间有一个小的横杠 C-R-E-A-M, ice cream. Ice 本身是冰的意思， cream 本身呢是奶油的意思，冰的奶油搅在一起就是 ice cream,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冰激凌。好了，再来看看下午的说法。那么下午我们可以用 PM。那么学完了 AM 和 PM 呢，我们就可以区分上午七点和下午七点都分别应该怎么说了。如果要说早晨七点的话，我们就要说 7AM。那么下午七点呢 ?7PM。非常的好。那么在下午呢，我们要即将认识的这个女孩，她都做什么事情呢？可能啊，没准先要睡上一小会儿。那么这个睡觉，我们可以说 sleep, S-L-E-E-P, sleep, sleep. 睡醒午觉起来，可能需要做一点点功课。功课可以叫 lesson, L-E-S-S-O-N, lesson, lesson.下午的功课几点结束呢？结束我们可以说 end, E-N-D, end, and。这就是他的这个日常生活的安排。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一些信教的人啊，外国人啊，他可能要去这个教堂去做礼拜。教堂 church, church, church, church, 这就是教堂的说法。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词，表示多数的、大多数的，应该怎么来说呢？ most。M-O-S-T, most. 好了，单词就学到这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Anna 这个女孩吧。 Text Ken Cohen. Anna. Anna is an Italian girl. She is 12 years old. How does she live? She gets up at 8 a.m. She has coffee and bread for breakfast.School starts at 9 a.m. She goes to a middle school and has lunch there. Most Italians like to sleep for 2 hours after lunch. Anna's afternoon lessons end at 5 p.m. At 8:30 p.m., the family have their supper. Every Sunday, they go to church. After church, they sit in a cafe. They drink coffee or have ice cream.They go home late in the afternoon. Anna 是一个意大利的女孩。Anna is an Italian girl. 她是一个意大利的女孩子。An Italian girl. 那么她多大呢？ She is 12 years old. 哦，原来已经12岁了。那么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这样问。How does she live?How does she live? 我们用 how, 怎么样这个疑问词呢来问谁谁谁生活的怎么样，以什么一种方式生活。How does she live? 一起来听一听。She gets up at 8 a.m. 原来她早晨八点钟起床。She gets up at 8 a.m.She has coffee and bread for breakfast. 那么早晨起来呢，她要喝咖啡吃面包。在这儿呢，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表达法，就是 have 后面加吃的或者是饮料，然后加 for breakfast， 也就是早饭起来吃什么。那么我们要说中午吃汉堡包怎么说呢？ Have hamburger for把 breakfast 换掉，应该是 for lunch. Have hamburger for lunch. 如果要说晚饭吃鱼呢， Have fish for supper. 非常好， Have fish for supper. 那么在我们课文中呢，当然还是这样说的， She has coffee and bread for breakfast. 几点钟开始上学呢？ School starts at 9 a.m. 原来9点钟学校才开始上课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那么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呢也发现到他们的这个小学生9点钟才开始上课，所以呢孩子们并不要起得很早。 School starts at 9 a.m. She goes to a middle school and has lunch there. 那么她呢是去一所中学上学原来她是个中学生。 And has lunch there. 她呢在那儿用午饭。Most Italians like to sleep for 2 hours after lunch. 哇，在课文里说到说大多数意大利人most Italians, 他们都喜欢什么呢？ Like to sleep for 2 hours after lunch. 喜欢在这个午饭后睡上两个小时。我以为只是这个我比较喜欢睡午觉，原来意大利人也喜欢睡午觉Most Italians like to sleep for 2 hours, for 后面加一段时间，就是表示他这个动作延续多长时间。Most Italians like to sleep for 2 hours after lunch. Anna's afternoon lessons end at 5 p.m. Anna 下午的课程呢是五点钟结束， end 是结束的意思。At 8:30 p.m., the family have their supper, 也就是在晚上八点半呢，他们吃晚饭。哇、wow, 他们的晚饭怎么这么晚呢？那么星期天他们都做什么呢？ Every Sunday they go to church. 每个周日他们都要去教堂。After church they sit in a cafe. 那么从教堂出来呢，他们就去一家咖啡馆。 Sit in a cafe 就是说去一家咖啡馆坐在那儿哎，喝喝茶喝喝咖啡吃点点心这样一个意思 sit in a cafe they drink coffee or have ice cream 他们可以喝点咖啡吃点冰激凌They go home late in the afternoon. 那么在下午呢他们回家比较晚。Go home late. Go home late. 比较晚回家。这就是 Anna 的生活一个意大利女孩的生活。 So, Scott, I think we have to stop here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1952年的第六届冬季奥运会就在这里举行国际奥委会从挪威的奥斯陆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和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三个申办城市当中选择了奥斯陆举办1952年第六届冬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终于回到了现代滑雪运动的诞生地挪威而这也是冬奥会首次由在当时冬季项目最为强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国家举办冬季奥运会从1924年开始无论会址是在夏蒙尼圣莫里茨还是普莱西德湖或加米什帕腾基星都只是偏僻的山镇人烟稀少有的甚至居民不足2000人而奥斯陆则是异国的首都这也是冬季奥运会第一次由大城市承办奥斯陆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景色迷人空气清新虽然是挪威王国的首都但是人口不到50万滑雪是挪威也是奥斯陆人民最喜爱的运动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天是滑雪节这一天奥斯陆男女老少都外出参加滑雪运动挪威之所以在冬季奥运会上成绩出色与它雄厚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关系The 1952 Winter Olympics, officially known as the 6th Olympic Winter Games, took place in Oslo, Norway, from February the 14th to 25th. Discussions about Oslo hosting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began as early as 1935. The city wanted to host the 1948 Games, but World War II made that impossible. Instead, Oslo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1952 Games in a contest that included Cadorna d'Appezzo in Italy and Lake Placid in the United States.All of the venues were in Oslo's metropolitan area except for the alpine skiing events, which were held at Norefjell, 113 kilometers from the capital. The games attracted 694 athletes representing 30 countries who participated in 4 sports and 22 events.Japan and Germany made their returns to Winter Olympic competitio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